今天要来分享一个信息，叫天国的八福。那有多少人还跟着那个教会的读经的进度，在每天或者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有读的哦 ，Poro， 哇，还有这里，真的感谢主。那我们在今年还有明年这两年当中，我们要将圣经旧约跟新约那读一遍哦。那在过去的一周当中，那我们新约在马太福音，那我们读到那耶稣跟他的门徒以及很多的那些跟从他的人，那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那讲到那天国里面的八个福气啊，那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就好像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本宪法一样。那他开始讲的时候就开始讲这个八福，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天国的八福。好，那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第十节啊，这八个福气好不好？好，我们非常大声的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好不好？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一起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圣灵啊，求你亲自降临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我们对你的话语要更深的明白。主啊，当我们在吃神话语的时候，主啊，将你的话语成为那生命的粮，就扎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活出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搬来加州的之前，那我们是住在那个 Illinois， 在芝加哥那里啊，那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那在这个季节，在这个二月份、三月份的季节的时候，就是开始要种花的季节啊。那要种花的时候哦，那我太太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那个 Home Depot， 或者到那个花圃的地方，有在卖那个种子的哦。那去挑选去看哦，这个种子是什么样的花哦，要买来将来要种在家的前院还是后院什么地方，因为在那里院子比较大，可以种很多的花。所以呢，开始就花很多的时间哦，先要把这个种子种在那个盆子里面，因为外面天气太冷哦，不行把这个盆子就放在外面，否则这个种子还没发芽就已经冻死，所以先要放在那个 garage 那个车库里面哦，白天有一点太阳呢，就拿出去给它晒一下，然后晚上之前呢，我就不能忘记去把它拿进来放到 garage 哦 ，keep warm 哦，慢慢的它就芽就长出来哦，花慢慢长出来以后呢，再过了一两个月以后，天气开始变暖和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拿出去哦，在前院后院把这个花就开始种在那个土地上面哦，让它给它有水哦，然后有太阳。然后我们就尽心的那个照顾，给它一些肥料哦，然后有小的花要倒的给它扶扶直哦，有杂草的要给它除除干净哦，那个花就慢慢的长出来哦。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家的院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不是我家的院子啊，但是这个你可以看到，当你去圣地亚哥路上的时候，你开那个五号公路，你经过那个 Casbeck 的时候哦，你开过去的时候，那在你左手边就看到一片的花海，是不是？特别在哦三四五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哦，那里的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哦，那你可能也去那个 Casbeck 那个 Frostfield 哦，去那个看。那你来到这个花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哦，就像我们一样去看花的哦，坐在那个哦拖拉机的车子上面，或者那个马车上面，在那里欣赏哦那漂亮的那个花。哦，那这些人就是跟我们一样啊，就是叫 visit。那我们只是去那里欣赏这个花，走马看花嘛，对不对？看这些花哦 ，take 一些 picture， 对不对？或者 take 个 video 哦，再送在 WeChat 上面或者 Line 上面给你的朋友看哦。但是这个只是人家的花，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下车以后进到这个花的这个 field 这个花的园子里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花圃里面，哎，在这个花丛中间呢，有一些人。哦，这些人可能戴着一顶帽子，哦，穿的哦，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整齐，但是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他们在那里弯着腰在检查那个花，哦，看看那个花有没有要倒，看看有没有杂草，哦，这里要浇点水，那里要施点肥。这些人在那里辛勤地耕种这些花，以至于这个花你就看了非常的漂亮。这些人叫什么？啊，这些人叫园丁。对不对？这些人就是园丁，他们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心血，在那里栽培那个花，让这个花可以成长起来，让人看了真的是哦，非常的那个高兴哦，非常的那个舒服哦。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在天国就像一个花圃一样，在天国里面，耶稣说有那八个福。那这个八个福就像这个花朵一样，是需要我们去栽培，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需要把它栽培起来的。可能刚开始是一个种子哦，刚开始不能经受那暴风雨的哦，有一些杂草在那里挤着要把它压死的哦，那个雨水不够的，你要去栽培，你要去精心的照顾，让这个八福好像八朵花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慢慢的成长起来，让这个花不只是让你自己觉得非常的高兴可以欣赏，让别人，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家庭的朋友哦，家庭的亲人，你公司的朋友，你邻舍的那些朋友，看到在你生命当中所结出的这个八朵花，八个福气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时候，人就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是不是？阿们。你要不要这八朵花？你们要不神给你的这个八个福气，相信我们都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啊，如果你是 visit 那个看花的话也很好啊，如果你要成为那园丁的话，那就是更好，好不好？好，所以那个先来看一下这个八福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当他出来传讲神的天国道理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八福登山宝训。八福在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第五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就指出这八福，那后面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是讲这个八福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让它活出来啊，怎么样结出那生命的果子，结出那漂亮的花朵啊出来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章的时候，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几乎是一个 shock， 几乎是一个好像非常 horrible， 就是很恐怖。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怎么说？跟他跟随他的人怎么说？他说无人，所以无论何人，不管怎么，如果你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不管这八福里面哪一条，你不重视，你不去遵守，你不把它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而且他就教训人这样做哦，这个教训不一定说你拿出我今天这个麦克风在这里跟人家说你不要这样做哦，中国人讲的好，怎么样？身教不如言教。当你的生命当中没有活出耶稣基督在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八福的这个诫命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世人说神的诫命神的命令是不重要的，我们在天国当中要被称为是那 最小的。什么是最小的？我几乎不能去想象。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但无论何人遵循这诫命，就是说我们不但是理解，我们不但是那 visitor 看见了，我们是成为那 gardener， 成为那园丁，去栽培，将这个花朵，将这个生命的果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遵循神的诫命，而且我们是教训人遵循。我刚才讲过，不一定你是拿着麦克风，你教训，当你生活在家庭里面，你在公司里面，在你的邻舍当中，在教会的大家庭当中，你活出那八个福气的时候，那八福的时候，你就是在向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一起来施行，我们一起来遵循神的这个命令。所以你在天国，我在天国，你在天国里面，神说要称为大，他说 You will be called great， 伟大的。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被称为伟大的？我要被称为伟大的。我相信你也要被称为伟大的，因为耶稣说，那一条路是窄路，那个门是窄门。所以我们愿意，虽然是辛苦，但是我们愿意跟从耶稣基督，遵行神的诫命，而且彰显出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那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在天国当中，神说我们是称伟大的，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而且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里面，他这里耶稣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你好像觉得我们怎么可能变成完全，完全他这个名字意思是一个 perfect， 哦，几乎不可能。但是如果你去看 Amplify Bible 的时候，他就把它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他后面就来挂号那个完全。那个完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说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属灵的那个生命，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哦，在我们的那个品德上面 character， 在我们的品德上面能够每一天的成长，一直到成熟，我们的属灵的成熟度，在每一天的思想意念，在我们的品格里面，在我们的行动上面，让它成长起来。而且我们将那天国的价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活出来。什么叫天国的价值？那天国就是神的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哪里啊？就是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说，那我们有这一个天国的价值，那天国的文化，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可以借在我们生命当生活当中给活出来，而且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完成的极大的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丰富、慈爱，所有的一切让我们可以来经历，而且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让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掌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被改变，成为那完全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八福，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我今天是不会有时间把这个八福全部给那个讲完但是我这个做准备 slides 的时候，差不多都有把它包括，但是可能是对我自己说，但是我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讲到几点，那我可以挑起你对这一个的不只是兴趣，而要去追求，追求。那第一点，他讲到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讲，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哦，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讲到那虚心的时候，哦，好像你从字面来看的话，中国人说这个人很虚心，不一定这个人可能他是 就是说哇很就是哦那个哦读了大学哦，但是你但是他在那里哦上班的时候哦，人家说这个人是很虚心的，就是说他不很夸张，但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虚心那原文的意思是 poor in spirit。 什么叫 poor in spirit？ 就是他在灵里面是缺乏的，就是 spiritual poverty。 什么叫 poverty？ poverty 就是一个贫穷，就是一个贫穷。好像今天我们在美国几乎不敢提这一个命，这一个贫穷的这一个词。哦，你为什么来美国？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为了要逃避哦，在当时啊、哦、生活还是艰难哦，在国内我要逃到美国来过一个好的生活，还要逃避那个 poverty， 那只是指到那个物质上面的 poverty。 但是我们今天物质可能非常的哦丰富，就像教堂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那属灵的胃口是不是神已经给我们张开？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缺乏在属灵上面？所以第一点，他讲到那虚心的人有福，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属灵上面是贫穷的，还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不足是枯干的，我们需要雨水，好像没有饱足了，我们需要粮食，一直到我们看见那丰富，看见我的贫穷与离那个丰富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以至于我里面眺望起一个说，一个渴慕，一个追求，一个呼求，说我要进到那神的丰富之地，因为神已经允许，当你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神已经允许将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都要给你。但是你有没有知道，我有没有知道神的有多大的丰富？哦，多大的丰富，诗歌里面说比这个海还要丰富啊！你跳到海里面的话，你根本从天空上也看不到你，对不对？啊，经过一些途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是如何在属灵上面的贫穷。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开始要推动这个读经？我们一定要去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给我们的应许已经写在这一个圣经上面。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对神的话语不明白，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我们今天那属灵的贫穷。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语。好，所以我会 push you very hard， 我会对你施加很大的压力，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我们的不足。第二，我们要来参加聚会。当我们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听到神的话语，听到那一些见证，看到弟兄姊妹那属灵的美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缺乏，我要长进。另外，有很多历史历代那些属灵的伟人，我们可以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可以挑起我们那一个对神的热情，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为什么今天不能坐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不能坐在你的身上？他们都是人，神可以使用我们。我们可以去看一些那些有福星的地方，那里有圣灵的火燃烧的地方，那里有一群热心爱神的人。当我们进到那里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感染，也一定会被再一次点燃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的历史上面，在19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Charlie Finney 这一个人。哦，这个人是被称为在19世纪在美国第二次大复兴，美国已经经历两个大复兴，哦，这是在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被称为，到今天也是被称为是一个伟大的复兴家，伟大的复兴家。当时他的父母 也不认识神的，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那 Charlie Finney 他去读法律，他是学法律系的，那出来是要做一个法官的、哦、那你知道美国的法律、哦、那早先的时候都是根据 圣经的原则、哦、开始、制定的，所以他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哦、很多的法律原来都是指向圣经里面哪一段话，所以他去买了一本圣经，买了一本圣经开始在那里读，开始在那里读，帮助他在法律上面的一个学习，一个充实，好像知识上面有长进，但是某一天他发现他只是在知识上面了解，但是他没有经历神，没有亲自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彰显，所以他在那里非常的苦闷，非 就每天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呼求，求神来造访他，造访他。经过一个多、哦、两个星期，一个长时间这样的追求，有一天神向他显现，神向他说话，圣灵来充满在他的身上，让他不只是明白、哦、原来这个圣经的真理是一个活的真理，而且他听到神的呼召，以至于他起来，起来，他离开他的 law office， 先开始从他的家，从他的家乡，从他的 local city 开始传扬神的话语，以至于这一个复兴，这一个复兴从他个人开始，到他的家，到他的城市，在美国东北，后来席卷整个美国，美国第二次的大的复兴。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是Charlie Finney 他的转捩点、哦、他是神给他这样一个 defining moment， 与神的相交，让他在认识到自己那属灵的贫穷的时候，神将那丰富的恩典浇灌他。就像你今天去 website， 我要 download 一个东西叫下载中文，对不对？当你 click download 的时候，那东西就 download 下来，从 cloud download 下来。今天我们也要寻找，将我们自己敞开 position， 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说神，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新。那我还非常的记得11年前我在服事的工作，服事的上面真的是、哦、我也 很在教会里面有这些服事、哦、慢慢的进到一个 routine 的当中、哦、很缺乏了那个热情、哦、变成了一个、哦、必须要做的这 一些事情。那有朋友就介绍说，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去一个有复兴的地方，有一个那圣灵的火燃烧的地方，你要去被烧一下，你要去经历一下，看看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我们就买了飞机票，记得非常的清楚，那天我们就飞到了这个地方、哦、那已经到了晚上，那我们就租了车，哇，就开去这一个地方、哦、那个时候还是那个传统的 GPS、哦、还不是用手机、哦、那个就找到这个地方、哦、就车停好下来、哦、这个地方连路灯都没有啊、哦、这个马路怎么都是摇摇晃晃、哦、在那里有一栋房子有一点亮光，我们就下来到了目的地，我们就进去。但是当我进去之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一个真的是一个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哦、好像是一个荒凉，外面很荒凉的，那个 building 也不是很美丽的，但是在那里面我却发现有一群年轻人，有一群年轻人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有一些三十几岁，但是那些年轻人已经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敬拜，还在那里祷告，还在那里呼求。他们在呼求什么？他们在呼求说，神啊，将那极大的荣耀 降临在我的个人的生命当中，降到极大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降到极大的荣耀彰显在美国当中，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说，我跟我自己说，哇，美国有希望，哇，我也会有希望，那圣灵的火就降在我的身上。那一个 defining moment， 那一个转捩点，改变了我的服事，改变了我对神的态度，改变了我愿意花上时间更多的去追求，因为我看到了我自己那样的贫穷，那样的软弱。所以神要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说，神啊，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愿意起来向神来呼求，说神给我们一个突破，给你生命一个突破，给你的家庭一个突破，给丰收教会一个突破。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什么叫必得安慰？安慰原来在希腊文的意思哦 ，parakali， 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人来到你的旁边。假设我来到牧师旁边，哦，在那里安抚他，在那里帮助他，在那里鼓励他，这个叫安慰，这个叫安慰。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耶稣要来安慰我。”耶稣要来帮助我们，耶稣要来提升我们，但有一个条件，在一个条件，他说哀痛的人，怎么样的人？就是你去呼求，你去呼求，要 cry out。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呼求？你生过孩子的话，你知道你有没有阵痛过。当你阵痛的时候，你非常的痛，你可能在那里不管有没有面子，我有没有化妆啊，我今天有没有穿得整齐一点，你在那里呼求，你在那里可能吼叫，你在那里要得到一个果子出来。当那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 baby 的时候，哇，你过去所有一切的这个疼有没有值得？有，是不是啊？我们生过孩子都知道。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呼求突破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出一个果子，一个果子可以让你得到安慰。那我们知道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卫在诗篇五十三篇里面，当他的那个属灵到了一个低潮的时候，他也放下了，犯了罪，但是他认识到了自己那个属灵的贫穷，他向神呼求，他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说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看到我那属灵的贫穷已经不足，我是背向神逃走，而是他奔向神，向神来呼求，要有一个个人生命突破。他向神呼求，在诗篇五十一章，这个很长，我只 放个三节给你看。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挪去我心中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的私心狭义，所有一切的悖逆，所有一切的不顺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圣灵啊，求你来洁净我的心，让我的心得到洁净，让圣灵在我里面做一个更新，做一个 renew， 做一个更新的工作。而且他说，神啊，不要离弃你，我要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圣灵啊，求你不要收回，圣灵，求你不断的来充满我，来浇灌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呼求，你我所需要的。当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几位带到者在这里呼求说，圣灵啊，求你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浇灌在丰收教会当中。圣灵啊，求你不要收回，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 如果我们不跟上的话，圣灵会 bypass， 圣灵不会等我们的。那圣灵的那江河，它会往前涌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跳进去，如果我们不抓紧的话，圣灵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呼求，你要起来呼求，为你的生命来呼求。以至于大卫说，他可以继续活在那救恩之乐 The joy of salvation， 神给他的救恩，那充满恩典的道路，他可以继续行走在这个上面，那圣灵的灵继续的扶持他，走完他人生的道路。当大卫在那里呼求的时候，我们读到诗篇51篇最后的时候，不停留在他个人的呼求，需要一个突破，需要一个 breakthrough。 在最后他在那里呼求说，求神啊，随你的美善美意来善待西安。什么是西安？西安就是 The City of David， 就是大卫之城，就是神的神，就是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神荣耀的地方，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他在向神呼求，从个人灵命的突破到为神的家来祷告。这个西安可能是你的家，这个西安就是丰收教会神的家。从个人的突破，神要将这一个突破赐给你的家，赐给丰收教会，但是从个人开始。如果没有个人的突破，就没有教会的突破；如果没有个人的突破，就没有你家庭的突破。他继续说，求神来建造那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个时候大卫的时代，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在了。他为什么在那里说，神啊，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当一个城市一个 city 如果没有城墙的话，就表示是一个不完美的城市，不完备的城市，是缺乏的城市。也大卫在这里呼求神将耶路撒冷的城墙来建造，就是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在神的家。当你起来呼求的时候，当你起来为教会守望的时候，神要在丰收教会的周围设立那火城火墙，要有一个新的突破，一个新的复兴在这个教会当中。到那个时候，正如大卫所说的，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祭坛上。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要蒙神完全的喜悦，这需要一个突破，从你的生命，从我的生命带到家庭的复兴，教会的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时间真的是不多，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能够活的多少年？现在我们都非常健康，90岁100岁，让我们活了100年，但是我们也是匆匆的来，匆匆的走。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在充满当中，那奔走的时候是不是奔在神给我们指定的那一条道路上面，还是奔在我所自己以为对的道路上面？是奔在神的命定里面，还是奔在我自己的自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种动物最会奔，哦，你知道哪一种动物？啊，马，哦，马。我给你看这一匹马，那这一匹马的名字叫那个 Alligator， 哦 ，Alligator， 在过去的6次的全国或者 World Cup 那种level 的那个级别的那个赛马当中，他已经连续夺了6个冠军。那在1月底，哦，1月底就是过去的1月底，在佛罗里达一个是几乎是最大的一个 World Cup 的赛马，那整个价值12个million，120万价值的那个比赛， 他得了第一名，他得了第一名。但是这个马不是生来就会跑的，生来就听他主人的命令的。哦，一个马生来就有一个野心，哦，他有这样一个 power， 哦，这样一个能力，就好像你汽车，哦，四缸的170个马力，哦，六缸的250个马力，哦，就是用马来比的，是不是？是非常有力的，他生来就是当时。但是那个马没有被驯服的话，他没有，几乎没有用的，是不是？哦，正如那个，我们都有读经嘛，哦，上个星期读到诗篇32篇第九节怎么说？哦，诗人说，哦，那个无知的马，那个无知的马，你要怎么样让他来驯服啊？你要将他的嘴巴、嘴的头啊，都要套住，就像这个照片上面一样，把它套住。这一匹马经过了长期的训练，以至于他可以出去比赛，在重马当中，非常急促的马当中，他得了冠军，因为他已经被驯服。所以这种马被称为 the house of meekness， 就是说这个马是温顺的马，被驯服的这个马是在温柔当中奔走，但是在这个温柔当中，他使出了一个他潜在的所有的能力，以至于他跑了第一名，哦，是跑了第一名。所以有一个功课，耶稣继续在这里跟我们说，我们要得那福嘛。那一个福的意思就是，哦，整个八福，这个福的意思就是神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丰盛，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美意，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荣耀。这一个福不是我今天回家，哦，忽然间 我车库 门前停了一辆 Mercedes 给我，哦，这是天上的福。但是神让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那神的国，天国，哦，天国。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继续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等一下来讲什么叫承受地土，哦，承受地土，那个马，那个马，你刚才看到那个马，一匹马，哦，要训练它 还简单，哦，给它训练。但是有一群马在一起的话，那个训练就非常的困难，哦。那我知道，我上班的 manager，哦，那我的老板，他那个家里养了几头马，所以我上个星期我就问他，我说 Jim， 那个你家里养几头马？他说我养了4匹马，哦，然后我说你训练这些马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哦，他说哇，这个一头马还好，我现在4头马放在一起啊，训练很困难，他们会互相残杀。他们会互相残杀，斗来斗去啊！这个人，这个马受伤，这个脚马的脚被另外一个马咬了，或者怎么样？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这个4个马到最后就找出一个马头啊，就那个这个马里面的那个老大出来，所以其他马就看到他服了嘛，对不对？老大出来，但是我有一个困难，他说我每次去跟他们。哦，要分布他们啊，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弄他们啊，出去走路还是他要骑马？他说他们现在都不认我是他们的主人了，不认我是他们的 master 了。哎，大家在笑，你听了有没有很熟悉？有没有很熟悉？好像我们人一样，当我们一个人在孤独的世界里面，可能你奔得很好，奔得很快，但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争吵，会发生一些争议，就像那个马一样争来争去。或者我们是有一个领袖在那里，但是那个领袖也常常忘记了还有一个更大的领袖，我们的耶稣。所以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怎么样才能成为温柔？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完全的降服。在马太福音后面11章29节里面，耶稣他说什么？你怎么样成为温柔？他说我心里，耶稣他心里温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什么叫轭？哦，我没种过地，哦，但是你 中国地的话，你知道两头牛就牵在一起啊，这个上面那个木头的架子啊，哦，就是叫恶。哦，学我的样式，当我们跟耶稣基督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学我的样式，他是谦卑柔和的，他走一步你就走一步，他不走你就不走，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什么叫安息？当你放下你自己，当你愿意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降服在神的带领下面，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我没有了我自己，你一定有安息。所以跟神，跟我们的耶稣一起来耕地，让耶稣来带领我们。而且这一个温和，这一个谦卑，可以将我们原来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老大的我，可以完全的破除。就像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的时候，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哦，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他取了奴隶的形象来到这个世上，成为跟我们你我一样人的样式。他有这样人的样式，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天父，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面。你要不要死？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面，让神耶稣基督的形象塑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奔走，用一个温和的态度来奔走，用一个顺服的态度来奔走。哈利路亚，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什么叫承受地图？你要承受地图吗？在诗篇第二篇，我们过去几个星期读过啊，那天父跟耶稣说，我要将立国给你，赐给你作为基业，将地界给你作为你的产业。这个地上最宝贝的是什么？是地底下的金子吗？是在中东的石油吗？啊，是那个 Arrowhead 那个 spring water 还是什么？最珍贵的是什么？在地上，神所看到在地上最珍贵的就是你跟我，最有价值是无价之宝。当你要承受这一个地图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可以来承受这个地上的神所爱的那一群人。你要成为他们的祝福。当我们奔走在这个温柔当中，神要将这个地众人赐给你跟我。那我们知道，那 Mother Teresa 在当今的时代是被称为一个最温柔的一个姊妹啊。他年轻的时候就去了印度，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给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孤儿，那些无家可归可回的人，可回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1979年他得到了诺贝尔奖和平奖。那在那个颁奖之后，那些那个 media 那些采访他的人呢，去问他一个问题，他说Mother Teresa， 哦，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这个世界怎么才能得到和平？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他说 ：“Go home, love your family members。”你回到你的家去爱你自己的家人，从你自己开始，从你的家开始。他有一些很有名的那些，你可以把它。不是做有没有，就是那他所讲的话，哦，他说我们不能做那些，没办法做那些伟大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带着一个伟大的爱，带着从天父来的伟大的爱，做那微小的事情。神要将他的爱浇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活成了一个温柔，虽然我们做的不是伟大的事情， 但是神就像那个 Mother Teresa 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神手中的一支笔，他说一支小笔，让神来写出一封爱的信送给这个世界。你跟我可以说从顺服，从降服，从温柔开始，让神来使用我们。然后他还有一些给你看一下，他说我不会成功祷告，我只祈求能够忠心，让我们在很小的事上忠心，让我们在很小的事上就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不求有伟大的成功的业绩，但是神要我们的是一个谦卑的心，你对神的忠心。再一个给你看，他说我们爱很远远方的人非常的容易，可能可以送一些钱过去，但是我们要爱那近处的人不容易。我们拿一碗饭给那饥饿的人可能也容易，但是我们要去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需要安慰那些痛苦的、那些孤独的、他缺少爱的家人，我们却常常不容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从我们的家庭开始，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爱的可以回到神的家中。但是在这里就像 Mother Teresa 所说的， Go home, love your family members，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爱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看到，看到那八个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来，以至于他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就像那栽培那一个花一样，需要去修剪，需要去栽培，需要去除草。神将这一个渴慕放在你我当中，就像耶稣继续所讲的，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必得饱足。这里讲到一个我们生活的次序，就像你如果在一个没有水的地方，有一天你去 hiking， 在那个 Arizona 那个地方，那个沙漠那在那里走路 hiking， 结果你发现你走丢了，结果你发现走丢了，哇，我带的那一瓶水也喝完了，就过了一天，过了一天，结果你被警察发现了。警察来了把你救出来，那警察就跟你说，哎 bro， 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是 Super Bowl， 我现在带你去看 Super Bowl， 你会怎么说？你会说 bro， 我都要渴死了，赶快拿水给我喝。你不会说我要去看 Super Bowl， 我这个时候的次序是什么，我要得到这个水来解我的渴。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一个次序，当你认识到你属灵缺乏的时候，当你愿意起来呼求有一个突破，有一个复兴的时候，你愿意活在神的命令当中，活出那一个温柔，活出那一个顺服的时候，你心里自然有一个渴慕，你就会把神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你就会全心的来渴慕他，来追求他。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当我从伊利诺伊搬来加州的时候，我们去赖牧师的教会星期二晚上的祷告会，我碰到了一个弟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因为我发现他每个星期二晚上都来祷告，我就跟他打招呼，我就跟他说，哇，弟兄你真的很棒，我看每个星期二晚上 我来我都看到你啊。当然你来的时候也是没看到我了，对。他给我讲了一句话，到现在没办法忘到，到我结束人生地上我可能也不会忘到。他说，弟兄，星期二我不管是工作多累，我也常常要开车去圣地亚哥或者怎么样，不管是工作多忙，不管我身体多少的软弱，除非 他说除非我今天晚上进了医院躺在那里没有办法来祷告会，你一定会看到我。弟兄姊妹，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感觉怎么样？我的心被击打了一下，因为他将那对神的渴慕放在他心期爱所有一切事情的最最上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渴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渴慕？我们愿不愿意？我到至今还记得，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渴慕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叩门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同样在登山宝训后面第七章，他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啊。”你寻找你就要寻得啊！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啊！因为凡祈求的，你说呼求的，神都要赐给我们。当我们在这里呼求，星期五晚上或星期五上午在这里呼求教会复兴的时候，我相信当有一群人，我不知道数字是多少，一起起来呼求的时候，神要在丰收教会做那复兴的工作，因为他说你们祈求他要给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渴慕？我们愿意花上这个时间，花上这个代价，说耶稣，我这个生命唯一的需要就是你来满足我那饥渴的心。当耶稣要从耶路撒冷去加利利的时候，他经过那个撒玛利亚，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啊！所以那里有一个雅各井，他也渴了。中午啊，太阳很大，所以在那里有一个妇人在打水，跟他要水。啊，耶稣跟那个妇人说：“啊，妇人说什么？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好，还要再渴。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那生命的活水来浇灌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再饥渴。这一个妇人，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这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把他去叫来。有五个丈夫，你知道那个时代，那个丈夫就是那个妇女啊，这个妇人的财产啊，有妇人啊，也不上班，经济上要依靠那个丈夫啊。丈夫有钱，当然生活的好一点。可能他第一个丈夫，哦，很有钱，是一个老板，但是慢慢他发现，哇，这个丈夫的品行不对，哦，有第三者，哦，不要，哇，那去找一个。哦，那个那第二个还蛮忠厚老实的，哦，结果发现这个忠厚老实都不会讲甜蜜的话，哦，也不会赚钱，哦，算了，不要，一个一个换，换到最后第六个还不是有登记过的丈夫。你知道这里在说什么吗？我们在这里地上寻求，我们在地上追求那些不能满足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全心来渴慕他，将耶稣基督那生命的泉水放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能力起来，我们就可以有能力起来奔走，我们就可以有能力在这里继续的呼求，不是一个星期一天，一个星期天，神说他给我们的泉水要一直涌到永生。哈利路亚。后面还有四幅，那我今天就要停到这里，我要请敬拜团上来。我们有在这里有一个回应，我们在这里跟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跟他说，我们需要你，我们生命当中 唯一的需求，唯一的满足，唯一的热情。 For Jesus， 为了耶稣。我们可以先把这一首《深深爱你》这一首诗歌先来放下，也可以坐坐。